开始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的叔叔阿姨编写，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托马斯和朋友的故事。托马斯赶乌鸦。这一天，托马斯要运一车厢稻草给迈克尔农夫。在田野里等待的时候，几只乌鸦轻轻地落在了托马斯身上，这让他很不舒服。 哦，我不喜欢乌鸦。 托马斯使劲吹响汽笛， 呜呼， 呼啦啦，一大群受惊的乌鸦扇着翅膀从田地里飞了起来，吓了托马斯一跳。 哦，这可真吵。 田地旁边，托马斯看着农夫迈克尔正挥舞着手臂大声地赶走乌鸦。迈克尔农夫看起来很苦恼。 哎呀，这些乌鸦吃掉了我很多粮食。 迈克尔农夫朝不远的地方指了指。托马斯看过去，发现一个又脏又破的稻草人倒在田地上。哼，几只乌鸦在他旁边跳来跳去。 瞧，稻草人都被他们弄坏了。 迈克尔农夫想让稻草人重新站起来，可他没有时间来弄。突然，一个好主意飞进了托马斯的烟囱里。 让我来帮助您吧，赶走这些乌鸦。 哦，那真是谢谢你了，托马斯。 托马斯使劲地吹响了汽笛，响亮的汽笛声在田野里回荡。托马斯骄傲极了，快活的锅炉冒起了泡泡。乌鸦们听到汽笛声都惊慌地飞了起来。迈克尔农夫很高兴，带着稻草人放心地离开了。托马斯瞪大了眼睛，紧紧地盯着那些乌鸦。这时候，有两只胆子大的乌鸦缓缓地降落下来，落到围栏上。托马斯很生气， 嘿，乌鸦，快走开，走开！ 他大声地拉响汽笛。可是这次，两只乌鸦并没有惊慌地飞走。托马斯生气极了，他一边嘟嘟叫着，一边朝乌鸦开过去。 傻乌鸦，走开，走开！ 乌鸦拍打着翅膀飞向天空，托马斯使劲地追赶。两只乌鸦飞进了柴油机车修理厂，轻轻地落到了丹恩的驾驶室上。可不一会儿，托马斯就呼哧呼哧地追过来了。托马斯使劲地朝他们拉响汽笛，乌鸦拍着翅膀飞走了。可正在休息的丹恩也被吓醒了。 哦，对不起，丹恩，我只是想赶走乌鸦。我是在给农夫帮忙呢。 托马斯继续赶乌鸦，这一次两只乌鸦朝着蒸汽机车修理厂飞去。高登正在那里刷油漆呢。托马斯气喘吁吁地追进修理厂，发现两只乌鸦正在高登的锅炉上呱呱叫。托马斯憋足了劲儿，使劲吹响了汽笛。乌鸦们忽闪着翅膀飞上了天，可是汽笛也把工人给吓了一跳。他的手一抖，黑色油漆正好刷在高登的嘴巴上面，变成了滑稽的小胡子。 哦，对不起，高登，我是在帮助农夫赶走乌鸦呢。 托马斯朝天上望去，看见那两只乌鸦越飞越远，他赶紧加快速度追上去。乌鸦飞呀飞，这次他们飞进了采石场。 嘿，傻乌鸦，走开，走开！ 两只乌鸦落到了货车身上，托马斯冲他们嘟嘟地叫。乌鸦大叫着飞走了，可货车马维斯吓了一大跳。 后面的货车车厢乒乒乓乓地撞在了一起。 哦，对不起，马维斯，我只是在帮农夫赶走乌鸦。 托马斯从采石场出来，怎么也找不到那两只乌鸦。可等他开回农田的时候，发现田里落满了乌鸦，他们正在刨地里刚种的种子吃。 哦，天哪，这儿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乌鸦？ 这时候迈克尔农夫回来了，他有点生气。托马斯这才明白自己应该守在田旁边，而不是追赶那两只乌鸦。 哎呀，托马斯，这下我可怎么办呢？ 哦，对不起，让我帮你赶走这些乌鸦吧。 乌鸦们又偷偷飞回来了，可是还没落下，托马斯就大声地叫着，他们立刻就被吓走了。第二天早上，迈克尔农夫带着修好的稻草人回来了，看到种子没有被吃掉，他一个劲儿地夸奖托马斯。 哎呀，谢谢你，托马斯。 哦，这没什么，不客气。 高大的白栎。小火车白栎个子高高的，又新又漂亮。他喜欢热闹，总是把铃铛摇得叮当响。他还有两只水枪，可以喷出水来灭火。白栎总是开心地说： 嘿，我有铃铛，我有铃铛。 有一天，白栎在火车站看到了一辆小火车，他的头顶上也有一个铜铃铛。白栎惊喜地向路过的托马斯打听那辆小火车。 嘿，托马斯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 托马斯说， 他是托比。 托马斯一口气说了很多托比的优点。白栎兴奋地锅炉咕噜咕噜咕噜直冒泡泡。 哇，托比这么棒啊，我好想跟他做朋友。 白栎开到了托比的机房前面，兴奋地跟他打招呼。托比有些惊讶，他觉得自己又小又旧，又大又新的白栎怎么会想和自己做朋友呢？ 嘿，托比，我是白栎。 你好啊，白栎。 不过，白栎一点儿也不觉得托比旧。他非常热情地邀请托比一起玩。托比想和白栎一起听小鸟唱歌。 可是白栎不想听小鸟唱歌， 他有更好玩的事情，想让托比跟他一起去。托比只好跟着白栎咣当咣当地出发了。白栎带着托比一起去铁轨上玩俯冲游戏，先开上山顶，然后像风一样嗖地开下来。 我们来比赛吧。 可是托比一点儿也不想玩。白栎爬上山顶，嗖的一下飞奔下山。突然他发现托比不见了。最后他在支线上找到了托比。 哦，对不起，我不太想比赛。 白栎笑了，他安慰托比，说他还有更好玩的事情呢。于是他们开到了多特夫的农场。这一次，托比笑了。 哦，我喜欢和猪们玩。 这儿有好多的猪。白栎灵机一动，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，给小猪们造一个泥塘玩。只见两条水柱从白栎的水枪里喷出来，洒进了农场。 托比还从来没见过会喷水的火车呢，他吓坏了，慌慌张张地一直往后退。 白栎喷完了水，突然发现托比又不见了。 托比， 托比，嘿，你在哪儿？ 他找啊找啊，最后在一列货车的后面找到了托比。托比看起来很沮丧，一点儿也不开心。 这时候，白丽想到了一个托比也能玩的好游戏。托比跟在白丽的后面，他们来到了梅斯威火车站。刚一进站，白丽就把她的铃铛摇得叮叮当当响。 听我的铃铛，叮当叮当叮当叮当。 这下把乘客们吓了一大跳。托比还从来没听过这么响的铃铛声呢。他又吃惊又羞愧，他自己的铃铛那么小那么旧。我可不喜欢我的小铃铛。 于是他飞快地开走了。 咦，托比，托比，你去哪儿了？ 怎么没有听到托比的铃铛声呢？百里到处看，发现托比又不见了。他只好开动车轮，着急地到处寻找。百里喷着蒸汽，一边跑一边喊着托比的名字，可是没有人回答。百里累极了，最后他终于在托比家里找到了他。 嘿，托比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不喜欢我吗？ 托比在机房里躲着，低着头不说话。百里觉得很难过，他那么想和托比做朋友，可是托比却一点儿也不喜欢他。 这个时候，百里突然听到啾啾啾啾啾啾，小鸟的叫声好听极了。百里重新又变得高兴了，他很喜欢听小鸟的歌声。他发现托比也开心地笑了。 嘿，我喜欢听他们唱歌，真好听。 哦，是吗？我也喜欢听。 托比很开心百里喜欢他的小鸟。接着他邀请百里去看小猪和梅斯威火车站的乘客们。百里高兴地答应了。他们先去了农场，小猪们正在稀泥里欢乐地打着滚儿。托比向小猪们介绍了他的新朋友。 嘿，小猪，这是我的新朋友白丽。 然后他们又去了梅斯威火车站。托比叮叮咚咚地摇响铃铛，然后大声向大家介绍他的新朋友白丽。白丽这下高兴起来了，托比终于和他成为了好朋友，而且他还找到了交朋友的秘诀，那就是尊重和聆听。 哦，我喜欢我的新朋友。 啊啊！ 嗯？ 什么声音？ 什么声音？ 啊啊！ 嗯？ 哎？ 什么声音？ 来窗帘看看。 嘘。 哦。 乌鸦。 那是黑鸟。 对。它的名字叫乌鸦。 乌鸦 啊， 它为什么站在我们窗外的那棵柿子树上面？ 我猜它肯定是想吃柿子， 所以它叫唤。 所以它叫它的朋友一起来吃柿子。 哦，那么大方呢？ 嗯， 跟我一点都不像。 大耳朵，你是最小气的一只兔子。这个全世界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。 那好，下次我叫你吃胡萝卜，我也啊啊，然后你就过来吃胡萝卜，好吗？ 你要是啊啊，你会叫来100只乌鸦说不定。 哦，跟我抢胡萝卜。 跟你抢胡萝卜。 那我可不愿意。 你抢不过他们。 哎，你认识乌鸦吗？ 当然认识。 他叫什么名字？ 他叫乌鸦呀。 他为什么不叫杰克？爱丽丝。 你可以给他起个名字，比如说叫糖糖，叫朵朵。 为什么跟我有关系？我是白白。 因为是你发现他们的。 好吧。 你知道吗？乌鸦真的非常聪明，说不定比兔子还要聪明呢。 凭什么？ 你没有听说过乌鸦喝水的故事吗？ 我也喝水啊。 哎呀，要是有一个瓶子，你没有办法够到里面的水，然后你又不能把瓶子拿起来，啊，那你该怎么喝到里面的水呢？ 我拿吸管啊。 哎， 对吧？ 这个主意倒是很聪明啊。 那乌鸦怎么喝水？ 乌鸦喝水的故事里，乌鸦掉了一个小石头，嘣，放进去。 石头。 然后水面就升高了一点。 哦。 它又掉了一个小石头，嘣，放进去。 哦。 水面又升高了一点。 哦。 它就这样叮叮叮叮，最后水就到了瓶子口啦，它就可以喝啦。 那可是那个瓶子里总还会有水啊。我用吸管的话，我就可以喝得一点都不剩啊。所以请你以后不要拿我或者拿乌鸦跟我比。 好吧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八岁的呱呱从外面回来了，他的手里拿着一张大面额的钞票，他对妈妈说， 这是我在外面捡的。 妈妈不相信，又再次确认地问他，告诉妈妈真话，果真是捡来的。 是真的，我还看见那人在那找呢。 呱呱三岁的时候可讨人喜欢啦。暑假的一个傍晚，呱呱在楼下玩了很晚才回来，他进了家，对着镜子就笑嘻嘻地说， 哇，那么多美人痣啊。 妈妈扭头一看，啊，原来呱呱脸上是被蚊子叮了几个包。团团的妈妈和呱呱的妈妈带着他们两个人出外游玩，团团看到呱呱拿着一面镜子站在湖边，不明白他想做什么，于是走上前去问呱呱， 呱呱，你在那儿做什么呀？ 我在钓鱼。 哦，用镜子钓？ 对，这是一种新的钓鱼方法，我就要发大财了。 那你能不能把这个方法告诉我啊？ 能，你给我一块钱，我就告诉你。 团团乖乖地付钱。 好，方法是这样的，一看见有鱼游过来，就马上用镜子的反光去吓它，鱼吓昏了，你就可以把它给捞起来。 胡说八道，这样怎么可能钓到鱼？你钓到几条了？ 今天你是第五条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光华路幼儿园的张盼希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《小小手》。 拍拍手，拉拉手，我们都有一双手，穿衣服，扣纽扣，洗脸，刷牙和梳头，做早餐，拍皮球，画画也要用小手，小小手，小小手，真是我们的好朋友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